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宇轻易地就被罗成抓住，他把罗成带到了王腾的藏身地点。罗成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走上前去。陈宇就站在罗成的后面，他的双手虽然被绑得死死的，但他眼睛此刻瞪得老大，似乎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。罗成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确保他没有耍花样，又看了一下楼道里并没有别人，这才放下心了。他刚要伸手去敲门，可就在此刻，他头顶上的灯突然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顿时楼道里的光线更加昏暗，罗成被灯泡砸中，当即就感觉到一阵晕乎。你敢耍我？罗成捂着头咆哮起来。陈宇此刻毫不退让，上前一脚就将罗成踢向403室的大门。就在这时，他和陈宇都突然后退，就好像凭空出现了一股巨力，瞬间将罗成推倒在地。陈宇见了，随即又上前一步，对着罗成的头狠踢了一脚，一下便将罗成踢昏了过去。这时王腾从五楼走了下来，笑道，你的诡计得逞了，快帮我把绳子解开。王腾拿出一把小刀帮陈宇解了绳索。陈宇说，你帮我把他抬下去，我的手被他捆麻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他们把罗成拖到了一楼，并用绳索把他的手脚捆住，扔进了车里。陈宇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四楼，回过头对403那户人家说道，谢谢你们。你鬼点子可真多，你找到另一个我，让另一个我到另一个你的家里，然后让我躲在五楼，这样一来，即便他把你锁在家里独自一人前来，还是会遭遇两个我之间的斥力。不过他带你一起来，这股斥力就更大了。没错，幸亏 EIPU3 中的人都是经过了身份识别的，包括在这里的另一个你，才没有被认为是逃犯而被杀掉。也幸亏你还在原来的地方，找到也并不难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带回去，慢慢审问了。陈宇开车，王腾拿过罗成的手枪，在后面看着罗成。罗成此刻还没有醒来，他们并没有回到宾馆，而是一路朝着城外的荒郊野地驶去。当他们来到一片荒地里时，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，四下无人， 周围格外安静。罗成这会儿已经苏醒过来，他发现自己被绑在车后座，王腾就坐在他旁边，正用手枪对着他。他并没有显露出特别恐惧的样子，相反平静地让一旁的王腾都有些惊讶。车子停了下来，王腾直接将罗成从车里拽了出来，扔到地上。陈宇下了车，两个人站在罗成面前，罗成的脸上此刻略微浮现出愤怒的情绪，但并不显得那么激烈。这次你无路可走了，我们要调查关于前行者这个组织的事情，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。罗成并没有说话，但是他的嘴唇却有些颤抖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几次欲言又止，但他似乎又不想说什么，他的表情颇有些古怪。王腾上前粗暴地踢了他一脚， 你们这个该死的组织是想要挑起宇宙战争吗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 罗成依旧没有说话。陈宇说， 告诉我，你们这个组织的老巢究竟藏在哪儿？头目是谁？ 罗成手脚被缚躺在地上，他看着王腾手里的枪，知道自己绝无逃出去的可能，但是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他知道即便王腾开了枪也不一定会杀死他，何况他料定他们不会开枪。陈宇见他总是以沉默应对，顿时怒气上涌，他脑海中快速闪过了一些往事，如果没有前行者组织，莉迪亚或许就不会消失，如今他和莉迪亚之间隔着这个前行者组织，他不得不一步步越过这个障碍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咬牙怒道，看来我还得再简单粗暴一点。说完他对罗成一阵拳打脚踢，快说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 罗成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喘息声和咳嗽声此起彼伏。 在一旁的王腾被陈宇突然的怒火给惊呆了，他立马拦住陈宇说， 哎，住手，你快把他打死了。 大约过了两分钟，罗成才止住了咳嗽，喘息声也渐渐平缓下来，他无力地说道， 刚才这尊拳脚是在报仇吗？ 陈宇深吸了一口气， 你少废话，回答我问题。如果我说了，你们会放我一条生路？如果你说真话，我们会考虑。这个组织没有固定的地方，最起码我不知道。这个组织非常隐秘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头目是谁。你这是在耍我们？ 王腾怒道， 你可以用测谎仪看看我有没有说假话。那他们给你们的任务是通过什么方式？你们每次完成一个任务，我想他们也一定会给你们相应的报酬。你们之间又是怎么接头的？网络。不过你们不用白费心机了，因为这种网络非常隐秘，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。 王腾和陈宇对罗成盘问了很久，但始终没有能问出任何答案，即便陈宇用枪来威胁，罗成也并没有说什么。当问到罗成自己在前行者组织内究竟是什么身份时，罗成语焉不详，含糊其辞。他们费尽心机抓到了唯一一个前行者组织内部的人，却仍旧一无所获。他们把罗成带到了另外一个陈宇安排的住所里，将其捆绑起来安置在阳台上，他们仍试图从罗成身上找到更多的线索。然而几天过去了，调查前行者的任务再一次停滞不前。 看来这唯一的突破口也不是那么好突破，看起来他并不怕死，或许可以用严刑逼供的方式，比如剁掉他的一根手指。 陈宇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， 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。如果这个该死的组织当真那么神通广大，我想他们已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了。或许他们已经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个家伙知道自己不会有事。如果实在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，那就杀了他算了。否则天晓得他还会搞出什么名堂。不，还是得留着。不过有一个办法，虽然我不是科学家，但我知道人脑的部分结构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能找到合适的链接点，可以将人脑中所存储的东西复制到计算机里，并且解读出最准确的意思，就像是《哈利波特》里的冥想盘一样。好办法呀！你是侦探，我是特种兵，我们都不懂这项技术。你打算找一个科学家来做这事儿？是，10年前我就听说了，有科学家已经破解了人类大脑13%的结构。这么多年下来，这个数据应该会有所突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它送回我们那里，因为那里有个科学疯子，就算他研究的不是这个领域，我想他也一定知道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要知道，大脑的结构比整个银河系还复杂，而且你刚才说的，也许只是你的异想天开而已。你确定能成功吗？要我说，还是过去先剁掉他的一根手指，严刑逼供，来得会更快一些。好吧，有些事没告诉过你。我已经对他严刑逼供过了，我用针刺了他。虽然我不懂中医，不知道怎么刺穴位，但是一根中指那么长的针刺下去，总会有痛感吧。可是我能看出来，他的所有痛感都是装出来的。装出来的？你的意思是他其实没有感觉？对，很显然他的演技不行，因为当我第一针刺下去的时候，他竟然在2秒钟之内没有反应，然后才做出了痛苦的样子。我想他没有料到我会用针刺他，所以我说要找一个科学家，不仅仅是要解读他脑海中的信息，还要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结构究竟是怎样异于常人的。哎，你用针刺他的时候干嘛不告诉我呀？因为我怕你剁他手指啊。看起来这家伙的身体本身就是个秘密。对，没错。好吧，我再去问问他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当然，如果他说谎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他会付出代价的。王腾来到了阳台上，罗成依旧被捆绑在阳台，即便是一条被铁链拴住的疯狗，也比他要自由一些。此刻，他脸上毫无表情，似乎无论将要面对什么，他都毫不惧怕了。这么多天下来，你还是不肯说啊。罗成虽然没有表情，但依然有股怒气萦绕在他的眉宇之间。他低声说道，我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。王腾叹了口气，哎呀，如果我现在把你的手指一根根的剁下来，我看你肯说不肯说。罗成突然问他，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？王腾愣住了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你了解巴赫的音乐吗？罗成再一次问。知道一些，写赋格曲的大师，路德派教徒， 还有什么？对不起，如果说到古典乐，我更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。我也喜欢贝多芬的激情，瓦格纳的磅礴，柴可夫斯基的深沉，莫扎特的灵动，肖邦的忧郁，但只有巴赫的音乐是接近完美的。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，因为数学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，而他能把数学转化为音符，写出一种能包容一切的音乐，每个音符都是整体的一部分，换掉一个音符，整个结构就会坍塌。歌德对巴赫的评价最准确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他是最伟大的天才。你干嘛要说这个？这几天，我脑海里全都在回忆巴赫的音乐，精巧的结构，无法拆解，这是上帝的音乐，你能拆解吗？ 王腾看着罗成有些神经质的表情，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。 这时陈宇走了进来。巴赫是天才音乐家，前行者只是一群杀人犯而已。 罗成只是冷笑了一声， 好吧，我想会有人能够拆解的。你们前行者的事情你不说也没关系，但有一些事情我需要问你们，是关于两个人的下落。 谁？ 一个叫艾琳娜的德国女人和一个叫李耀杰的中国男人。 能给我松绑吗？我的胳膊严重缺血，再这样下去得截肢了。也许你截肢之后他们会给你安一个灵魂手臂之类的东西。 陈宇见罗成插翅难飞，便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。 王腾手里拿着手枪，站在旁边以防万一。罗成并没有逃跑，而是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，问道， 如果我告诉你们，我所受到的惩罚会减轻吗？ 陈宇说，我想有这个可能。 我会去哪儿接受审判？ 虽然宇宙之间还没有引渡条款，不过我们会把你送回到你杀人的地方。 好吧，不过我记得在我杀人的那几个宇宙中我都已经死了，是这样吧？ 对，那时你还很小，不过我也懒得计算两个你之间的年龄差，只是不确定原理而已。 说吧，别再拖时间了。 王腾在一旁催促。 那我告诉你们，李耀杰没死，不过我不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。但艾琳娜的确是死了，这件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。 你肯定？ 对，不过他不是被我杀的，是被炸死的。我们内部都知道这件事情。 陈宇和王腾两个人面面相觑，他们知道这个案子到这里又卡住了。眼下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。王腾和陈宇又把罗成给锁了起来，关在阳台上。随后，两个人回到了客厅里。 我们得想办法把这家伙送到我们那里，但很显然现在我们寸步难行。 你觉得他总是提起巴赫，这什么意思？是说他们的计划就像巴赫的音乐一样精巧？ 我想有这层意思，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意思。 也许我们的调查过程也会是个完美的副歌曲。 王腾随口说， 我懂了，提起巴赫就必然会提到副歌曲，副歌曲当中会有间插段，间插段会引出曲子的主题，